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身高将再次归来。隔界党身高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熬制一次，制成的膏瓷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这是一份让所有人受益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身高将推出优惠大礼包。隔界党身高大礼包含隔界党身高20盒，特别加送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第二重健康大礼，赠送姜红茶20盒。隔界党身高最后机会，先定先得，定完为止。由于隔界党身高各地配额数量有限，参加活动请提前报名预定。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你是徐主任呐？ 是，我是徐桂英。 哎呀，徐主任，你辛苦了。 啊，不辛苦。 哎呀， 你说吧， 盼望已久，已久的跟您通个话。我现在，哎呀，我现在跟你通话了，我真高兴， 啊、 也非常激动。 啊， 徐主任， 您别激动， 我不知道你。 啊， 我真挺激动，我真心里边，啊、哎呀， 您别着急， 那个两句话呀。 啊。 不抛弃不放弃 啊， 你救我的老太太了，你知道不？ 您多大年纪了，您告诉我。 我今年周岁77，毛岁78。 哦，虚岁78了。 嗯， 您怎么说我这不抛弃不放弃救了您了？ 因为我有病啊，我是一体多病的呀。我呀、 啊、 我都病了20多年了。 哦，20多年。 我从退休我就有病。 嗯嗯嗯， 现在20多年了。 嗯， 我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找不着方向，没对不、对不上证、 哦、 我就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偶然听着您的讲话把我吸引住了，所以我天天听、我天天的记。 嗯， 和我有关系我都记。 哦， 我爸他，我因为我家庭条件有困难，所以说我就吃了一副 啊、 一副药以后。 嗯， 哎呀，这个团队可真了不起呀、所以我感到非常， 你管用吗？用 非常感动， 管不管用啊？嗯， 管用，但是我因为我有特殊情况，我没接着往下用。 嗯嗯， 所以我听到你大补高刚一讲的时候， 嗯， 我就开始攒钱、我够了，我马上我就挂电话，你就公布那天起、这价钱，我说我肯定用，就肯定走定了，因为我没接触过中医呀、 没接触， 我就是、 这些年来您一直没有接触过中医呀、 我没有接触过呀，我就是、就是看病啊、看病，就是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病，是个医盲。 嗯嗯， 得心梗了，我是告诉你胃疼。 嗯， 到那就人家说我就是胃疼，我有个12掌起不溃疡，人家给我下胃镜、他没给我当心脏给我整啊，结果梗了。 嗯嗯， 这主任来了一看急性心梗，赶紧抢救，心梗2次。 啊、心脏心梗2次，还有别的病吗？ 糖尿病20年。 啊、你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心脏，是不是？ 眼睛。 那糖尿病的并发症肯定就是眼病，而糖尿病在中医上治疗，它就是调理肺的元阳之气、脾胃的元阳之气跟肾的元阳之气。 啊，脾胃。 啊，肺、脾、肾就是你糖尿病的主要的 三个 症状，最开始就是他们导致出来的这个病。 啊， 那你现在说你拿到了？ 我现在吧、我拿到了、我拿到了，我就是就有点特殊情况。 嗯，那你先用上啊，多少先用上？ 我用了、啊、我告诉你徐主任我用的我就见效啊，你可知道徐主任、啊、我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哈徐主任、 嗯、 我头三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可能是刚接触这个，另外有点火吧，就是大便就是没天天那样、 嗯、 就是有将近三天吧没有排，完了嗯到第四天的时候完就排了， 嗯 完就挺顺利，接着就是嗯不是一天就顶多两天，反正就是非常顺利了， 嗯 而且都是挺成型都挺好， 嗯嗯嗯 嗯，然后呢这个我这个就是这个糖尿血糖这方面， 嗯 我以前我也老量，但是我吃的我是健糖药、 嗯、 就是空腹就七左右， 嗯 嗯那已经升高了、嗯 啊！ 但是并不是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就必须得一辈子吃降糖药。中医上如果说之前您早一点、嗯、早一点年纪还轻一点，那个时候人的元阳之气是比较足的情况下，稍微用一点中药或者是 大补元阳的治法， 肺脾肾一调，那么你的血糖自然而然就稳定，而且这个稳定以后是不用一辈子吃降糖药的。 嗯，我这几天吧，我这眼睛吧、 啊， 我就觉得、 啊、 头两天我觉得我眼睛就是、 啊、 就是在眼角呢就有那嘎巴呢。 对对，正常的。 就是、 你要有一阵子呢， 就像过去咱讲上火了，有点眼、 嗯、不是上火， 就像那个感觉一样的。 对对对、 啊， 可能要有一阵子呢，不光是你，用上的人大多数会有这个现象。 啊，徐主任，我这两天吧， 啊、 我量血糖都是六点多到七，不到七，空腹早晨。 那你时间短呢？ 嗯、 用的， 我再慢慢来， 嗯， 不着急。完，我还跟着降糖药呢。完了、 嗯， 我这眼睛我老注意什么？我这眼不有眼底出血，原来有一块挡着那黑的、 嗯。 我瞅，我就要瞅那个视力表，我正瞅，我这个啥也看不见。 嗯、 我这个余光我能看到那口朝哪们、 嗯。 现在吧，就是那黑点挺多，我这就觉得有点变轻点儿。 它是 嗯， 因为你的那个眼部的分泌物慢慢出来以后、 啊、 眼部的循环、 嗯、 眼部有序的这个循环畅通以后、 嗯、 肝的元阳之气足了以后、 嗯、 眼睛视力就会在现有的基础上会缓解会好。你看 我以前睡觉就睡不着，净听收音机啊、 嗯嗯 听这台听那，现在我能差不多能睡四个小时了 啊、嗯、 我现在、 嗯、 有的时候我有一就不上厕所就小便、 啊、 我以前多、 啊、 现在我就两次吧顶多。 啊好。好了那没什么问题。 我非常非常谢谢你、 啊、 徐主任、 啊。 你这个把咱中医的国宝你给他继承下去，咱们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感谢你、 啊、 特别是咱这个就是这些一起多病的都非常感谢你。徐主任你就是多保重。 好。 你谢谢你，我也有多 嘴 里说的、 哎、 我就说我就谢谢你、 哎、 以后我再有好的。好转的我还向你汇报。 行行，我也祝您健康。 好的、 啊、祝您健康长寿。 谢谢啊， 我们就说到这儿。 平安啊， 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哎，我早就想跟您通话哟、 啊， 您太好了。 啊，你有什么问题？ 您是北京人，我也是北京人、 啊， 咱们还是老乡呢。 老乡啊， 我好，我呀也是一体多病的人 啊， 我就想跟您说说，我吃了这个药吧， 嗯嗯， 你各方面吧都有好转，您知道吗？ 啊，大补元阳，他这个用了，嗯， 对，用了， 嗯。 嗯，又都有好转。 嗯嗯， 我说我病了都十几年了吧。 嗯， 还没有说那个汤药啊、中药啊、西药啊，我每年还要需要住院的。 还要住院。 我2002年、2003年那会儿吧。 嗯。 就是住院，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说我肾盂肾炎。 哦，肾盂肾炎。嗯， 贫还疼， 嗯嗯， 我那会儿不行就住院了， 嗯， 可是往年呢，嗯，有时候他还犯， 嗯， 就是每年， 嗯， 有时候我这个身上吧，你看 什么骨关节炎、骨关节病，什么骨密度低，还有骨质疏松，我这一身的毛病。 哦，还有骨 质疏松。那会儿血压也不正常，这个血脂呢也偏高一点儿，心脏吧，它一疼吧，我就啊，犯那个心脏，说我是冠心病。 啊， 年年我都得住院。哎呦，我就这身上吧，总感觉的，你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反正老让你难受。我一整夜的睡不了觉吧，我就得住院去。输液呀，扎针呐，就治一阵子，然后就好一些，就出院了。 不行再去。 我听您这个吧，哎呦，特好。 特好， 我睡觉也有改善了。原来一两点钟只要醒了就甭指着睡，现在吧接完手吧，哎，还能睡着， 还能睡，挺好。所以咱们说呀，有些药它传承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个老方子，它对咱们这些老同志啊、老慢病啊、一体多病啊，它这个调理下来，它确实让大伙儿满意啊。我也是实话实说， 各方面都好。我原来呀，这几个脚趾头啊，大拇哥呀，那早就开始疼。哎，现在那个疼疼的呢，又疼的这几个小趾头，几个那小的也疼。后来我这吃了，我这脚趾头可有改善， 有改善了。 他原来、对不怎么疼了，原来疼的我夜里。就跟要抽筋儿的似的。 您知道， 我就起来吧，就得用药贴那个药膏啊、膏药啊，给它上下都包上。 您这是什么呢？这个脚趾头啊，这些地方疼啊，一个是血脉不通，一个是气脉不通，啊。 哦。 我们这个就是打几代人下来，通过中医中药，给大伙儿治病调病呢。主要呢就是说一个人得病什么原因他得病，第一个人的气脉，第二个血脉，第三个经脉，人就活这个三脉。你这个三脉不管是三个脉都不通了，还是有两个不通，还是一个不通，你就会得病。所以呢我讲这个大补元阳它通三脉，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咱用下来以后，很多的老同志身上原来的病特别的多，他慢慢慢慢的他就开始通。而且呢很多人说服用方便，不用熬药啊，不用这个出差也方便，你小包里搁上两剂药，你带出去能吃个十来天半个月呢，对不对？哎，携带很方便，口感也很好。那您今天跟我说了啊，用下来方方面面都很好。 多谢您，感 谢 您啊！ 不用谢，不用谢。 哎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太感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您呢，老姐姐，病好了就成，好吧？ 哎，好吧，多谢多谢啊！ 不客气，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是一份让所有人惊喜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身高将再次归来，隔界党身高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熬制一次，制成的膏瓷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这是一份让所有人受益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身高将推出优惠大礼包。隔界党参膏大礼包含隔界党参膏20盒，特别加送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第二重健康大礼，赠送姜红茶20盒。隔界党参膏最后机会，先定先得，定完为止。由于隔界党参膏各地配额数量有限，参加活动请提前报名预定。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好，徐主任你好，辛苦了。 不辛苦。 我就是听咱们那个广播，你讲的非常好。然后呢，我也是听了广播以后，用咱们那个给我爱人用那个疮，在这之前呢，他就是夜尿得起来5次，完了以后吧，他就起来2次了，3次了，就这次数就减少了，就我觉得非常好。完然后我就听你讲这个较高。我觉得非常好。我爱人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下？他现在是那个脑梗，去年那个4月26号在那个住院的，突发的。然后呢，现在就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始终在恢复的。我吧确实非常非常相信咱们那个中医但是吧就没有就对症的那个方。然后呢，就始终就没太敢随便那个吃这个药。我听你讲这个特别好。他现在是啥呢？他现在是左侧这个就是血液不循环呢，还是怎么的？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被窝盖得非常严，还脚都包上了，他还觉得四处冒风。 那就是说，平时有那个怕冷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白天呢浮肿。脚肿，完然后等到晚上睡一宿，你早上起来一摁呢，这脚又不肿了，他就这样了。完了，再一个呢，还有一点那个腰疼，他现在搁屋里边呢，就拄着拐杖，那个慢慢的这么事儿的走，完我就寻思，听你讲的特别好，完我就想表达一下我这种渴望，然后想表达一下，让你费心了，让你那个。在我爱人这一方面，你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那什么完，然后我主要打这电话就想定两个那个咱们就是你讲的这个 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 对，我想定两个我就是这个想法。你看我爱人这个他这脑梗后，他关键还有血糖高。他那个糖尿病今天早上我给他测了一下是5.6，但是呢他用的量也大，我给他打那诺和灵嘛，早晨是20空腹，晚上的时候是22呢，完了中间呢中午的时候又给他吃了2粒那个诺和龙。我们这个情况基本就这样，凭你多年的经验，我就想听你讲好吗？ 好，首先你爱人多大年纪？ 64， 有糖尿病，有脑梗， 对， 平时怕冷啊， 对， 夜尿比较多。那么，对于你爱人这个病症呢，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得了糖尿病呢，咱们一般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那么大伙儿很少有糖尿病患者直接去找中医大夫来看病的，我们讲中医治病啊。它是标本兼治，对症给药，这个是中医的常规的治疗方法。您刚才跟我说的想要两个，这是我们往往对这个年老体弱医体多病的一些人，通过元阳之气的这个补，那么会让人的元阳之气足了以后，那么人的病症它会减少。这个呢是每年只做一次，那么今年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即将要给大家的也可能就是我们中医史上最后的，这个呢你需要你就打电话，你报上名儿。那么你刚才老伴儿的这个病呢，糖尿病再加脑梗，并且脚浮肿，我们讲这个脚浮肿啊，它有几个情况。本身糖尿病的血管循环不畅通，人呢他这个血液正常的代谢出现无序状态，紊乱了，有淤了，堵了，虚了，它会形成个肿。但是呢你晚上就是睡觉这个之前就是肿了，到第二天可能不一定肿。那么这种肿呢它有多种情况，一个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 它会在脚腕那儿比较肿，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使用胰岛素以后出现的水肿。啊，使用胰岛素以后，它也会出现水肿。水肿严重的，那就可能要这个西医就是给你吃一些利尿药，中医呢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那么水肿就会消失。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情况下的这个水肿，现在我不知道啊，因为你们没有去这个号脉，没有去就诊，这个不知道。那么糖尿病在我们中医上讲，它不是说不治，治不了的，特别是二型糖尿病，它这个稳定血糖是在中医上讲是比较好做到的啊，比较好做到的。对，在中医上讲，因为它是肺脾肾的问题，那你老伴要是肾不好的话，那他的夜尿当然就多，本身糖尿病尿多，再加上肾虚的话尿多啊，本身糖尿病脾胃就不是最好，所以有的人脾胃年轻的时候就不好不好不好，到后来就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个脾胃跟肾啊，这个跟肺功能如果弱了，元阳之气不足了，就容易导致这个糖尿病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要用的话，你们可以早一次晚一次，只要半勺就可以 啊， 如果拿得到的话啊，是半勺就可以。 嗯，好好 好， 谢谢你啊。 啊， 就是辛苦了，辛苦了， 不用谢， 让你费了半天口舌，天天讲，天天说，真是好辛苦。我可理解这事儿。嗯，谢谢谢谢啊， 哎， 谢谢谢谢， 不用谢， 辛苦了辛苦了。 好，再见。 这种大爱精神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好，好，那就这样。 哎，好嘞，好嘞， 再见，再见， 好，再见，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你吗？ 我听你讲课呀，说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 嗯， 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是吗？ 是的， 我也听你讲课时说了 啊， 所以我也想用上，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情况能不能用，所以就一直没定 啊。您反正是电话打给我了，您问我就成。那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又要想把握机会，又不知道自个儿能不能用，那就直接打电话，能用你就赶紧定，不然的话。错过这次机会，有人说明年你还做呢，明年没药我肯定不会再做了。 那、哎、那就谢谢您了、 没事没事，说说、说说您的情况。 我呀、我呀是颈椎病 啊， 增生和突出 啊， 已经有这么四五年的时间了吧。反正查出以后呢，我就开始治疗。去的地方也多了，用了方法也多了。又是理疗，又是按摩，又做牵引。但是效果嘛都不理想 哦， 尤其是最近的一两年哈、又添了个新毛病，开始失眠了 哦，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那梦呀是一个接一个，比不睡还累呢，你说这这玩意儿， 晚上睡不好，白天就迷糊了，对吧？ 没错，白天的脑袋瓜晕晕乎乎的，脖子还酸疼，而且这耳朵还嗡嗡响，脑袋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包着一样，就跟那孙悟空戴着紧箍咒似的， 紧紧的包着。您这个情况要是说颈椎病，到现在睡不着觉的话，再有后面那么多症状，这是颈椎病加重的表现，得赶紧治了。颈椎病真不是一个小病，如果犯起来的话，大小便失禁啊，这些事儿都会有，啊。 你说我也一直就是治疗着呢，基本上现在这电台、电视台、电视里讲那些产品什么，我都买过了。说实在的， 啊， 又是什么口服液了，又是大补丸的，我没少花钱在这方面。现在家里还堆着一堆好几样没有用完呢。但就是用啊，我想的也是白用，因为它没什么效果，是不是？你看我这情况，用这个能行吗？ 能行，因为大补元阳的这个治法在中医里，它是一条捷径。